Bubble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欢迎收听 FM91.3 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每当华灯初上，不知道现在听众朋友在做什么，是在回家的路上吗？还是在开车收听我们节目？每个周三晚上，星夜狂想曲陪你一起度过音乐的时光，在星期天的晚上还会再重播一次。我们今天来听一点来自于葡萄牙的音乐。哇，葡萄牙听起来就是很遥远的国度，对不对？我自己是还没有机会可以去玩，我最远大概就到西班牙吧，最接近的。那葡萄牙一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遥远但是很美好的国家。那我曾经听过一些来自于葡萄牙的音乐，当然这个乐团说不定听众朋友已经很熟悉了，它的名称叫做圣母合唱团。我们先来听一首他们的作品，再来慢慢聊葡萄牙的音乐。 这首曲子是用吉他为主要的伴奏乐器，有没有觉得很像河流？我自己听到这样子蹭蹭蹭蹭的吉他，就会觉得好有画面哦。这首曲子叫做《无论如何》，但是呢，对于我来说，我自己把它幻想成河流，很绵延的感觉。圣母合唱团其实已经好多好多年了啊，他们不断的换团员，然后现在其实也还陆续在做音乐，但是呢，我们今天播的这个《天堂乐园》这张专辑，其实早就在1997年的时候就发行了。虽然说这个录音听起来还是有一点点年纪哦，不过当中的曲子其实是非常非常耐听的。我自己也觉得呢，只要想到葡萄牙这个国家，就会想要放上圣母合唱团这个音乐。大家应该是。我觉得全世界大家最熟悉的来自于葡萄牙的乐团了吧，它有一点点跨界的感觉啊，虽然说不一定是我们传统知道的那种法朵音乐，那么的哀伤或是那么的传统。传统的法朵音乐应该是一把吉他，然后加上一个 vocal， 通常就是在叙述一些生活上面的苦楚啊，一些故事啊。那但是呢，圣母合唱团其实有一点点具有这种跨界的精神，我觉得他们基底是这个 folk 比较民谣一点，但是呢又融合了一些手风琴啊，弦乐啊，再加上这个 Teresa 哈，圣母合唱团的女主唱，她的声音我觉得非常的嘹亮，很甜美。我们来聆听接下来这首曲子《春天的燕子》。 的这本书《浮生半日里斯本》，其实我觉得是一本非常美好的书。光是这个封面上面的照片，就觉得对里斯本充满了好多好多美丽的幻想。那再加上我刚刚说的，我很爱美食，葡萄牙的这个食物是非常非常吸引我的。在这本书上，我觉得很特别的是，韩良义提到，如果你是在寻找罗浮宫啊，或是圣家堂啊这样子的地标，有哪里好逛街啊，那你也许会失望看他的书。但是呢，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市集，喜欢看建筑，喜欢那些人情味的话，或许你可以从韩良义的这本书里头发现到很多很多浓浓的情感。那我特别喜欢在阅读的时候听音乐，所以听众朋友如果阅读韩良义的《浮生半日里斯本》这本书的时候，或许也可以配上我们今天晚上为你准备的这个葡萄牙音乐。好，接下来我要播的是圣母合唱团另外一张专辑。好，他们曾经发过很多的专辑，但是呢接下来的这一张或许就是他们走向全世界最让人熟知的一张专辑了。这个是里斯本的故事，来自于圣母合唱团的 Guitar。 鼎鼎大名的导演温德斯，有一阵子想要拍一部片子，想要到葡萄牙去，而且在他的脑海里头，他就是想要拍一个乐团，一个 band 啊，他希望这个 band 呢就可以出现在他的电影里头，而且必须要演奏或是演唱。这样子的一个奇想，没想到等到他到了葡萄牙，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他跟圣母合唱团的相遇呢，光从音乐上面就让他起了好多的鸡皮疙瘩。他说他看到他们的演唱，他第一个想法就觉得一定要把圣母合唱团放入他的电影当中，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温德斯的作品《里斯本的故事》。我们来聆听里头的好听的歌曲，叫做《奇迹》，虽然有一点点忧郁，不过非常有故事性。 德斯在碰到圣母合唱团之前，其实连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都不太清楚哦。但是呢，他已经反复的听他们的音乐，而且呢，开车的时候也听，写剧本的时候也会放上圣母合唱团的音乐。所以，简单来说，圣母的音乐呢，真的让温德斯拥有很多的灵感。那等到温德斯真正认识到圣母合唱团，而且要开拍这部里斯本的故事的时候，哎，这个乐团还为了温德斯写了九首曲子，哇，这个导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说每一首都棒透了。然后他在拍这个女主角 Teresa 的时候呢，也发现说，哇，这个女主唱完全都不会害怕镜头，哎，好，那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去把这个里斯本的故事这部电影拿出来看，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的电影。然后里头呢，你也可以听得到这个圣母合唱团的出现的音乐。好，接下来这首曲子我要播的是一个演奏曲，不过我觉得它真的好动听哦。它的曲名叫做旅行，我的确一听到这首曲子就会很想要出走去流浪。 那就去国宾影城啊！ 啊，国宾影城，为什么啊？ 因为国宾影城影音效果最棒，加入会员的话，买票超便宜哦，可乐、爆米花五折，还可以独享网络订票哎！ 哇，那快去国宾影城看电影，我也要加入会员。 有时候一首歌就能让你重返青春。90年代叱咤华语乐坛的传奇，巨石音乐20年经典全纪录，往日情怀巨石音乐经典套装6CD， 完整收录最经典的名家演奏金曲，带您重温华人金曲、电影经典与古典美韵里的流金岁月。Bravo FM 91.3，邀您听见青春的声音。往日情怀巨石音乐经典套装六 CD， 典藏价2350元，一通电话宅配到府。订购请洽02-2778-5047，2778-5047。 律师出身，演讲魅力不输丈夫的美国前第一夫人蜜雪儿·奥巴马，因为家庭的关系，始终将女性的教育视为自己这辈子最重要的使命。呼吁女性要肯定自我价值的蜜雪儿说： 保持对知识的渴望，那将会是开启你未来的钥匙。 让教育成为你的力量。 Bravo FM 91.3 邀请你勇敢把握每一次学习的机会。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听见 Bravo 台北 FM 91.3。 欢迎回到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今天为大家准备了来自于葡萄牙的音乐。刚刚讲到里斯本的故事，这也是大导演温德斯跟圣母合唱团的合作。我自己真的私心非常喜欢这个乐团哦，他们的曲子常常用上手风琴、吉他，总是听到他们的音乐就会好想去流浪、去旅行。那他们的旋律也特别会说故事，好像在音乐里头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浓郁的情感。我们接下来聆听这首歌《Moraria 的天堂》。 Thank you. 其实最传统的葡萄牙音乐应该不是算是里斯本的故事或是圣母合唱团这样子比较后来跨界的乐团，而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传统音乐叫做法朵。FADO， 或许听众朋友以前曾经听过吧，法朵的音乐其实就算是葡萄牙的传统音乐。那这个 FADO 呢，其实应该就是英文的 fate 这个意思哦，就是命运。那法朵的形式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把吉他，一个主唱。那通常呢，这个主唱就会像是讲故事一样，把他生活上面的一些苦楚啊，一些经验啊，全部都唱给你听。好，所以常常我们听到的传统的法朵会是比较有一点点哀伤哈，甚至是有一点点那个女主唱吟唱的时候可能语带哽咽这样子的嗓音。其实这个形式早在1820年就已经形成了，算是葡萄牙的这个民歌吧。那讲到法朵的天后呢，不得不一定要来介绍这个米诗亚。这个米诗亚的拼音其实跟这个日本的流行歌手的是一样的，但是呢其实我们今天介绍的不是日本歌手，而是来自于葡萄牙的这个天后。那他也提到说，其实你聆听法朵的时候呢，听他们唱歌如泣如诉，每一个人只要听到法朵好像就可以进入这个歌词里头，去想象他们之前的经验与痛苦。但是当然后来的法朵也有一些比较轻快的叙述生活上面的一些点点滴滴。那我们先来播的这首歌曲叫做 Joanna Rosa。 Joanna Rosa, obi di ma, cho mal pael, la ti cidade, mton resolve iebai, pa torna volta, num dia bonito, di felicidade, ma pa Lisboa,Adeus, Jambé Tem irmãos Família para todo lado Poço de negro Bairro de sorte Lá na mão Perdida lá no mundo Cais de Sodré Sardinha vivoQuem crê pode escolher Gravidante na cidade Boca mojado Sorriso aberto De ingenuidade Mapa Lisboa Adeus, Jambê Tem irmãoFamília a todo lado Entristecer, chorar, beber Longe de terra fica com saudade Lisboa, adeus, Jambé Lá na mão, perdida, perdida lá no mundo Entristecer, chorar, beber Longe de terra, fica com saudadeLa na mama rayo de felicidad. Fado 应该算是葡萄牙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了，算是葡萄牙的民歌。刚提到他的歌词通常都跟爱情、跟大海、跟水手的生活有关，而且呢，通常呢都是中下阶层，常常都是贫穷的人在哭诉生活当中的一些难处，所以曲调都通常有一点点抒情，但是有一点忧郁。不过我们接下来播的这段呢，是难得的法朵的比较轻快的作品。 Nesta Lisboa princesa, filha estela da mãe d'água, a fama a minha tristeza, chafarizo a minha mágoa. Bato sonhos em castelo, no desterro do cansaço, com pontinhas de cabelo, no terreiro onde passo, restelos do que vivi, bem ficam noutras mercês. Quando ocio por ti, por ter locais de sudrés, mas quando tu me chabregas, não me deixo saldanhar, só te tejo se navegas nas ondas do lumiar. E porque poli te amo, picoas cada vez mais, à janela me moiramo, a ver se és tu que ali vais. Eu arieiro, tu chelas, se ela parque, amoreiras, mas se intendente dou por ela, que marvila tu telheiras. Anda conjugar Lisboa, a ver se o salitre passa, pois nada nos madragoa, se é feito com ar de graça. Anda conjugar Lisboa, a ver se o salitre passa, pois nada nos madragoa, se é feito com ar de graça. Anda conjugar Lisboa, a ver se o salitre passa, ai, pois nada com ar de graça. 我对里斯本的印象应该就是韩良义的这本书了，《浮生半日里斯本》。光是这本书的封面，这个电车，然后这些古老的房子，就给我很多美好的想象。或许我们在读韩良义的书的时候，也可以来听听法朵，所以会觉得跟里斯本比较靠近一点。接下来这首曲子叫做《我来自遥远的里斯本》。 Venho a ti de mãos abertas, como se fossem de espanto, trago a chama dos poetas sob uma vela de pranto. Venho a ti de mãos fechadas, como se fossem de bruma, trago a flor das madrugadas nos meus cabelos de espuma. Venho de longe, Lisboa, desaguar no teu regaço o meu corpo de canoa, o meu corpo de canoa amortalhado do espaço. Venho de longe, Lisboa, agasalhar no teu cais o meu corpo de falua, o meu corpo de falua, despido nos temporais. Venho a ti de mãos vazias, perdi sonhos no caminho. Quero pousar os meus dias no teu vestido de linho. Venho a ti de pés descalço, como se fossem de vento. Sou a sombra de dois braços na laje do esquecimento. Só tu sabes o meu nome, por isso a ti me confio. Com fados mata-me a fome, com fados mata-me a fome, com penas tira-me o frio. Quero voar no teu sono como a gaivota no rio, que viveu por não ter dono, que viveu por não ter dono, que morreu por desafio. Viveu por não ter dono, que viveu por não ter dono, que morreu por desafio. 很快的一个小时就要过去了，接下来是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圣母合唱团的 Santa Catarina 的观点。这是一首演奏曲，不过我觉得这个竖笛加上手风琴真的是美呆了，有非常闲适的这种风情。或许聆听这样子的演奏曲，可以幻想一下里斯本，然后呢手上如果有韩良义的这本书，哇，我真的觉得它里头提到的像一些书店啊，一些咖啡馆啊，然后还包括有对音乐厅的一些介绍。其实韩良义也是一个非常爱音乐的作家，所以在他的文字当中呢，不仅是有一个很细腻的眼睛，有一个很爱品尝美食的味觉，而且呢他还有一双很厉害的耳朵，可以带着大家去里斯本走走。那或许今晚的音乐也可以陪伴大家，如果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这也是你的最佳配乐了。好，我们新的狂想曲下周见咯，拜拜。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台北 Bravo FM 91.3，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 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群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加一大于二的智慧。很多年以前，在纳粹的集中营里，有一个犹太人对他儿子说，现在我们唯一的财富就是智慧了。当别人说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你应该想到一加一大于二。那次集中营死了几十万人，但这对父子很幸运的却活了下来。他们来到美国，开始在休斯顿做铜器相关的生意。有一天，父亲就问儿子说，一磅铜的价格是多少？儿子回答说是35美分。父亲说，对，整个德州的人都知道每一磅铜的价格是35美分，但身为犹太人，你应该说一磅铜的价格是3.5美元。你试着把铜做成门把看看。20年后，这位父亲过世，儿子独立经营这家铜器店。他不止卖铜，更制造铜鼓、瑞士钟表上的弹簧片、奥运会的奖牌等等。他曾经将一磅铜的价格卖到3500美元，是市价的1万倍。1974年，美国政府为了清理给自由女神像搬新所剩下的废料，向社会广泛的招标，但好几个月过去了，都没有人来领标。这时候，这个儿子恰好在法国旅行，他立刻飞往纽约，看到自由女神像堆积如山的铜块、螺丝和木料后，当场就签了约。由于当时纽约州对于垃圾处理有很严格的规定，所以许多运输公司都等着要看犹太人的笑话。但没想到，他指派工人将废弃的铜融化，做成许多小小的自由女神，然后将废弃的铅啊、铝啊做成纽约广场的钥匙圈。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就将这一堆废料变成了350万美元的现金，相较于当时每磅铜的价格，整整翻了1万倍。亲爱的朋友，犹太人的智慧真是无人能及，而他们之所以能一加一大于二的智慧，关键全在于他们从祖先就流传下来的上帝的话和敬畏上帝的心。连最有智慧的所罗门都对他儿子说，我儿，不要忘记上帝的法则，你心要谨守上帝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和平安加给你。而大卫王也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可见上帝的话是一切蒙福的根基，是一切蒙福的基础，是我们生命平安的根基。就好比我们开车上路前要先考驾照，而考驾照前必须先懂得交通规则，否则一上路就会危险无比，状况百出。同样的，能够使你超乎万民的智慧，就是谨守遵行上帝的话。所罗门是天下最有智慧、最有权势、最有财富的人，当然他也是最有资格依靠自己的人，但他却说，人生的最上策的选择就是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亲爱的朋友，上帝是智慧的源头，他使你在一切混乱的局势中仍旧可以找到机会、找到出路。今天就来到上帝面前吧， 他要把智慧、聪明、能力加添给你，使你在众人中卓越超群，脱颖而出。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心灵蜜豆奶是由中广流行网早安 EasyGo 直播，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士林灵粮堂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